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百年老字号， 同 现在在中国一说的百年老字号呢，都觉得好像总怕出那么点事儿，因为确实呢，历史越悠久，你的牌子越响的话呢，越是担心万一出了一个什么事儿，会品牌会遭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打击。这两天老字号的同仁堂首先在香港就被爆出呢，他们有一款叫做健体无补丸汞超标，其实这个汞呢，就是他们中间有一种中药成分叫做朱砂。朱砂的化学呢，你应该是成分是硫化汞。具体的专业的方面的细节，我们等会儿来请教一些，在香港的注册中医，他应该是从专业上可以给我们一些解答。就是在查出这个汞超标之后呢，同仁堂就被香港卫生署说这一款的药立刻要召回，然后呢。在前不久又发生了两起，他们还有两个药品，一个叫做牛黄千金散，还有一个叫做小儿治保丸。这两款药呢，同样是爆出朱砂的成分含量超标了，一个呢是超国内的标准，另外一个呢是远远超过了香港标准。 我觉得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香港对于这个质检方面啊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一出现，马上就是街头巷尾，大家都开始议论完，原来这个百年老字号，也不是那么的靠谱。而且呢，在香港这个地方，大家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它特别的，就是在这个中药方面，其实它特别的注重，像中药铺啊，就沿街的那些中药材店呢、啊，是特别重视的。所以就是民众的日常生活跟中药是时刻不能分离的一个地方，也是 不过呢，就在前天，同仁堂呢终于是发话了。之前也是媒体追访，他们一直三缄其口，在网站上也看不到任何的公告。但是呢，就在5月24号和26号，他们分别是有了一个回应，就说呢，公布两款药品的这个朱砂的含量，说其实并不存在朱砂的超标问题。他怎么解释呢？说我们这个牛黄千金散的规格呢是每瓶重 0.6 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用量，一次是一瓶到 1.5 瓶，一日是2到3次，3岁以内的小孩呢是酌减，如果是按照每天最大的服用量 4.5 瓶来计算呢，所服药品中的朱砂含量为 0.467 克。然后他就讲了这个主要是用量嘛，他说根据我们这个药典规定呢，朱砂的日用量是在 0.1 到 0.5 克之间、你看现在算出来是 0.467， 所以鉴于这两种药品呢严格按照了国家药品的加工的标准，这个生产和销售都不存在朱砂超标的问题，而且也是叮嘱大家患者要遵医嘱，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来服用，这样才是安全的。但是我看完整个他们解释之后呢，发现好像跟之前媒体报道有一点点出入。媒体报道说的是成分含量是17.3%和0.72%，是按照比例来算的。但是到后面呢，它是按照总量的克数来算的。我不知道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有没有可能是偷换概念之嫌哈。等会儿我们也可以请教这位中医师来。请他谈谈他从专业的角度上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我们捋一下这个同仁堂，其实从2012年到现在其实才2年的时间，但是他很多次的这个药品的质量问题，比如说在2002年以来到现在已经有6起，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去年1月份的时候，他的清火片被查出不合格，12年的4月份的时候，牛黄解毒片，这个是我们就是内地的日常经常用到的一种牛黄解毒片，这样的中成药份，说这个生产日期早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或者是说这个出来大家哑然失笑，哎呀，这么大的百年老字号居然生产日期早产啊。那2013年的1月份呢，这个总统牌的破壁蜂花粉片被曝这个非法添加了一些药物成分，叫做甘露醇，长期服用或会导致肾衰竭。还有在2013年的4月份的时候，这个子公司的产地地黄啊抽检不合格等等等等啊，到现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无补丸的一个汞超标5倍，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小儿治保丸的朱砂超标等等。 不过对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比较呢，就中医你会感觉有点 真的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中医我觉得背负着一种历史的罪名，好像而且尤其到了现代之后，西医你看越来越发达。西医关键是一个立于不败之地在哪儿呢？西医它以前也是有些禁药的，但是呢随着西医的发展，它是慢慢会淘汰的。我就听一些学西医的朋友说，他说中医呢，就你好像几千年来都是那么用药的，但现在的人的体格可能已经有变化，如果一直是按照古代的那种药典去，没有按照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中医很多程度上他们觉得没有符合现代这个医疗检验的一些标准。你首先从这个药理上，还有这个药材，还有关键的是我们是买到这个中医药之后呢，会不会发现这个药盒子上它通常会写副作用，副作用它怎么写是不详， 西医会写、 中医西医是非常列明说有什么副作用，什么什么心血什么乱七八糟写一大堆，但是中医的我们的药盒子上我们经常买到会看到说副作用不详， 而且未经验证、 对，而且这个时候你说患者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疑问呢。如果不是说很多人为什么会求中医，可能我是西医也是试遍很多的办法，然后是不行了说要不然你去找中医整个调理一下哦，从这个源头上或者是抢求这个整体性 治本， 对，哎，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那么不情愿的感觉，会不会？ 其实在这样的西医跟中医，我觉得是两个感觉像信仰不同。你想、特别相信西医的人呢，他们是不会去尝试中医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除非是走投无路了，这些疑难杂症中医西医没办法解决，他才会去试试看这个中医。比如说老外，你让他去吃一下中成药，我估计他80%的人都可能会摇头，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没有经过一些科学的推断，当然科学所谓的科学的推断啊。那现在其实中医在中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大家总是把它认为是一个历史的传承。就像这个同仁堂的事件出来以后，看到网友的一些评论呢、当然有一些支撑这个支持的同仁堂的，也有一些人就骂他的嘛，然后这个、两边呢都会有一些攻击的言语，说哎你是卖国贼等等，这些的言论会上来了好像就是支持中药就是支持中国的国粹，有这样的一个等号。那其实呢就像刚才说的，现在人的这个体质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个中医的是不是在与时俱进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跟这个中西医结合起来。那又讲到香港，为什么香港这个中医啊、是特别的发达，我现在发现、我以前不这么觉得，我总觉得香港是一个西医特别昌盛的地方，现在才发现其实中医跟西医同样受到大家的重视、因为就是民众，普通的民众啊，大家都会非常相信一些中药的这个调理。我刚说的一个例子、就是外面的那个中药材铺，为什么它这么的火旺、大家就可以看到它跟这个西药店是一样多的，几乎甚至是更多、 我在社区看到一般都是中医和西医店是并排的，就左边一个中医诊所右边一定会有西医诊所但是如果你光从人数上来看还是西医为主的、 那对，那是、西医的这个人数一定是多于中医，因为中医的执照的牌照也没有那么容易，比如说像你上开设的这个教学部门也没有那么多，就香港大学还有这个浸会的这个中医师是比较出名的。 你刚才 大部分的可能比较有名的是内地过来的一些中医师， 老中医哈、可能也是内地觉得、首先你可能这个诊疗的经验有可能比香港丰富，而且说中华的传统来说可能也是内地的觉得更加的牌子响一点哦。不过就你刚才讲到说中医和西医之间的一些对比，香港人就会讲到中医怎么样去国际化，因为我之前也跟这个中医师聊过一下，他说其实香港你说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它的标准有可能是跟内地相比是要更加的严格，就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说，我看到这有个新闻说2011年西医中医的药品呢是被欧盟逐出了市场，而且呢对12年的看到这个报道，他说已经有1年时间，中药呢你在全球市场上来说呢它现在是不断收缩的一个阶段。他说就像问燕婷讲的，外国人可能根本就不了解中药，而且问题在哪儿吧，就是中药的它的这个副作用，因为是你可能没有足够的了解它的药性，而且关键是很多的中药企业它不会去花上非常大的资金，就像西医一样做长达8到10年做成千上万例案例的追踪，说很多的中药企业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就因为你对它药效的副作用不了解，他就说可能用比如说朱砂，比如说这个雄黄， 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一些毒性很重的药，但是其实在中华医药传统上来说，以毒攻毒的药效，比如说这刚才我们讲的朱砂，它是有这个排毒，有这个镇静的作用。但是对于西医来说，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会觉得哦，这些东西太不了解了，因为不了解，所以它非常难控制，难控制之余，市场就越来越萎缩。这其实也是中医发展它以后要面临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这两天看这个中医啊，然后看到这个中医师给我配的药，其中有一味是这个石灰，他甚至会给你抓那个石灰膏啊，你看上去他就会跟你说，哇，这个是平时我们看到的石灰。那大家就觉得石灰也是可以吃的吗？那他在中药里面就是一味药，而且他在平时的这个你可以查维基百科、百度百科都可以，他平时的这个石灰是其实是它上面会写有毒的。但问题是入到中药的时候，它就会起到一些止血啊这样的一些功效。那当然中医师他们会比较了解，到底是这个功效是相互影响出来，就跟其他的药相互影响出来形成的呢，还是说它本身具有这样的一些特性。所以我觉得中药企业为什么他们不花大笔的这个资金去做一些实验，我觉得跟中药这个本身中医本身的性质有关系。它就是靠一个经验学来这个成就的一门医学。那美国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教授，大学教授啊，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研究，他就说像中医师这种靠经验来就是判断的疗效是完全不可靠的，怎样怎样。这个是中西医里面，如果大家去就是用同一种的症状然后去问不同的医生，他们会得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奇怪。 而且在国内也看到很多的这个骂战，甚至啊，就西医看不起中医，中医又觉得西医很多不靠谱，甚至我听到一些西医的医生他们也是非常极端，说啊，中医就是伪科学。那中医到底是不是伪科学？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你连线到一位香港的注册中医师，或者说来请他为中医啊正正名，也帮我们解释一下朱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那么接下来就马上为您连线到的是香港注册中医师邵磊刚医师，来请他来回应一下这次发生这个二次陷入朱砂门质量门的百年老号同仁堂，它到底朱砂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关系。邵医师你好。 您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首先想请教您哈，朱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对于普通人用药而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影响呢？ 朱砂是水银的一种化合物。那本身就是具有毒性的。但是呢它对于安神定志是有对于镇静是有很大的功用的。所以中国传统上就会用朱砂入药，是帮助安神定志。但是因为它本身它就含有水银的成分，就是有剧毒，所以在现在它的使用就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其实在国内啊，就是跟香港的标准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看到这次爆出来的新闻是说它有两款的药在香港的标准是远远超的，但是反观内地的标准好像超过的没有这么多，为什么国内标准和香港标准会差这么多呢？ 对，因为香港的中成药注册法规比较严格，所以在香港就如果是普通的中成药里面汞的含量，就是水银的含量，其实就算是很低亦有可能会超过香港的标准。跟欧盟或者跟国内相比，香港的法规是标准是很严格的。 那其实您在这个为患者诊断的时候会用到这些药吗？ 其实呢因为我们平时就在香港就不会用朱砂， 为什么呢？ 确实是毒性比较大，而且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中药来代替，例如茯苓啊、茯神啊，这些也都有安神定志的效果，远志啊，其他的中药就没有这么大毒性，也可以取得相似的效果。 您刚才讲的，其实朱砂并不是没有可替代的，但为什么同仁堂还是一直会用朱砂？是会考虑到成本方面的原因吗？你觉得？ 应该不是，朱砂的成本 也是比其他中药也要相对昂贵的。因为同仁堂它是用药方，就是说传统一直使用的药方是很有效的，所以他们就可能这方面就没有考虑改变。但是因为现在人们对于安全的标准是越来越严格，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所以就我自己的观点认为，其实对于古方其实也需要改变。 其 实因为古代可能我们就对于朱砂对于弓的毒性也没有那么多的认识，但是在现代社会其实我们就在这方面认识的越来越多，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古方可能也需要改变。 如果说用朱砂用过量了，会给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因为朱砂的毒性比较大，如果过量的话，可能即时就会有呕吐，会有胃肠道的一些急性的就觉得疼痛啊之类。但是朱砂呢，其实它最大毒性是对神经的损害。 神经的损害。 对，因为水银会破坏人体的神经，那就可能会破坏人的思维能力呀，容易造成智力的损害啊。对于肢体末端的神经，可能就容易麻痹呀，这样子就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不会长期的服用朱砂的，所以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有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心。另外中成药其实我们平时也我们也不建议病人就自己去药房买药来长期服用，最好是在中医师的监察下，就真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可以服用。 其实您在跟患者的交流当中啊，会不会遇到一些患者其实对于中医的这个安全性是一直存有疑虑的，您会怎么样跟他们解释呢？ 也有部分病人会对于中药有疑虑，因为其实国内现在的环境其实大家也都有忧虑，可能污染比较多啊，那中药材也很难避免受污染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自己平时也是要很小心的，所以香港的法规标准也是比较严格。那我们也觉得病人其实没有需要的时候就也是尽量避免服用药物。 都说是药三分毒哈。 对， 其实我知道您在香港也是受了多年的这个中医药学方面的训练，那如果说请教您，您觉得这个中医它在走向国际化，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它在欧盟市场上是一直萎缩的，并且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是整个退出了欧盟市场，那您觉得在香港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之下，中医它的这个出路或者说它现在市场状况怎么样，它的那个以后的出路想要发展的话，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努力的？ 香港在2000年之后就中医就开始规范化，政府就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法规，那各方面也都开始完善，而且政府对于中医的培训还有各方面的监管也都越来越重视，香港市民对于中医的接受程度其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我想跟国内相比，香港市民知识水平相对高一点，所以他们也都知道很多西药的副作用、西药的危害，所以他们就会有选择，某些疾病可能是中医确实会有比较好的疗效，所以他们也会选择中医，但是一般就不会迷信中医或者迷信西医。也不会就自己胡乱买药来吃，像国内可能有些市民会胡乱买头孢来吃，但是在香港抗生素啊、类固醇类西药啊，大家一般来说都不会乱用，西医也不会乱用，一般都是比较慎重。 主要还是要在医生的这个遵照医嘱之下去妥善的用药哈。 对， 好的，非常感谢，谢谢邵医师的连线，谢谢您。谢谢，再见。 不用客气，好，谢谢，拜拜。 们刚听完这个邵医师他的一些介绍，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医师来说，香港的这些中医师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这个西医的一些学识，而且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中西医他们开始越来越结合，我在香港就看到很多是中西医这样的一些医生，他们会在牌照上写好自己是中西医， 而且可能真的是跟这个患者他们本身的知识水平有关哈。你说我就诊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是尝遍很多的这个医疗的方法，我知道是怎么样寻医问药，而且我可能对于这个基本的医疗常识就是不会像说以前对于中医会觉得，哦，你是讲究整体的，有些药呢你用了之后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者说有些药之后呢你必须要整体的配合，然后对西医也会有些误读，说啊你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你对于这个什么血脉打通啊，对于这个整体的气血的这个调理啊是没有用的。但是香港市民可能他会跟这个地域是有关系的，我既有经过非常严谨的这个科学训练，但同时他又不失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么一方土地上，所以看起来香港这个用药的标准呢就目前来说应该是比内地更加的严格，也是更加的严谨的哈。好，我们三地话新闻今天讨论到的是北京的这个老字号百年的同仁堂，又是深陷这个珠山门，深陷治疗门，到底对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而且说如果是中药从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层面上来看，它会不会面临着一些跟现代的一些药解的标准有冲突或者是落后的尴尬的局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三地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其实刚才还讲到一篇报道，说到是西方的医学界呢，对中药从来都是这个心有余悸的。在2012年4月份，他们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医学研究，就是加重了对中药安全性的担忧。先是在美国的科学院的院刊就证实了含有这个马东磷酸的中草药可能会导致尿道癌。之后呢，澳大利亚有一个默多克大学，他们有一个博士就通过这个 DNA 检测就发现呢，进口的中药材中含有很多有毒成分和珍稀动物成分。这其实对于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中药来说呢，是一场赌博，因为西方人非常明确说我们对他没有足够了解，所以拒绝他是非常有理由的。然后呢，你跟这个医学界的谨慎相对应的又是这个药品监管部门非常严苛，就到2012年为止，就号称我们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的中药没有一项获得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认证。但这个时候呢，中药又频频在喊着我们要把它国际化，要把它推向国际市场，它首先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必须让它发扬光大的，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会遇到非常多的尴尬和困境。 有网友就评论说，有一种可能性，这个是这个西方社会的一个标准，那现在是一个西医主导的一个社会，那大家觉得这些规则制度都是西医来这个制定出来的，所以对于中医来说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不公平性。那另外一个呢，大家也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美国这个 FDA 它的要求太高了，比如说像新药要获得它的认证的话，要需要23项的药理啊毒理的一些试验，那3期超过1000例的这个临床的试验，时间跨度要8到10年，费用以1000万美元来计算。我在想是不是这个中药面临着这个是不是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可是问题是中药在中国已经是有那么上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就是不能开始做一些相对的严谨的一些数据的研究，比方说像朱砂，这次说到的这个还有朱砂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在出厂之前它有像很多的这个西药一样做过一些检测或者是一些测试吗？用动物的测试吗？ 我看到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到西医他们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上，他讲到有一篇评论，他这么写，他说19世纪呢，在哈佛大学有一个离经叛道的教授，这个人叫做克拉克，他呢是对传统的西方医学中长期以来就被无数医生和患者认为是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都产生怀疑，他就通过刚才燕婷讲的非常扎实的调查和研究，然后用事实和统计数据去证明那些方法和药物要么就是毫无用处，要么是反而有害。所以现在有人就归结为啊，就中国的这个中医可能他从这个源头上就不是一种理性的精神， 因为它的历史没有理性精神，所以也导致现在它不会用最科学又花时间花金钱花大成本的去做大量的临床实验，做长时间8到10年以上的跟踪研究，就导致目前有这么一个状况。你看到还有这个什么沃尔夫在这个16、17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他有一些感叹啊，他说很少有人区别某种治疗之后的康复，由于治疗而康复和无关于治疗而康复这三种情形，就要区分的非常开，就你要做论证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因为吃了这种药而产生这样的康复，还是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原因，这要非常理性的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出来的。 从理性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程序是非常严谨，也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发现，如果中药要喊着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的话，似乎我们有一点担心。比方说刚刚才除了这个美国之外，就像这个欧盟，它在2004年的时候也颁布的这个传统的食物的药品的注册的一些指令啊，那其中它的这个准则呢可能比美国的一些准则就比较的宽松，但是问题是中药还是交了白卷，就是中医的这个中药还是交了白卷。为什么呢？因为在欧洲啊，相对于这种中草药，他们并没有像美国那么的排斥，因为他们也是这个非常悠久的一些历史的国家。像这个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从刚刚开始的我相信他们有很多是从这个植物提炼出来的一些非常原始的一些做法啊。那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中药好像只能向亚洲市场来进军。 对， 那亚洲市场现在还算是因为华人聚集的地方比较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华人的根子在那里，像新加坡啊，像这个泰国啊， 对， 或者马来西亚等等，大家靠着一种传统和人口相传的方式在继续沿用着以前的一些经验的方子。但是问题是到一代又一代的慢慢的时间过去之后，会不会，我其实非常担心，当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相信中药了。这只是爷爷奶奶他们口中的一种神奇的东西而已。 还真的是，我看到有些香港的这个中学生，然后爸爸妈妈说你看西医好像也不是很见效，你去看中医吧。看完中医之后呢，他回来就一句话，他说爸妈，我觉得这个中医完全是靠估计，他估计我也不知道到底靠不靠谱。你刚才讲的这个市场问题，确实在亚洲还是确实有中药的这个一定的市场份额。比如说日本和韩国就是中药的大客户。你看日本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中成药呢，这个属于是一般的用药品，像美国进口他们是算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对，它不能算是药品的。比如说朱砂， 它没有功效， 朱砂基本上是上黑名单，你完全是入不了美国的。但是消费者在日本你可以在普通的药店去随意购买，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它不会纳入医疗保险，所以你吃药一旦是吃出什么问题来，是没人给你负责的。对，所以市场也没有看好。而且在韩国他们也是仿照欧美现在一个模式，对中成药呢是非常有着这个严格的这个准入的制度。加上韩国本身啊，我们知道他们对本土的东西是特别特别的保护，所以中国中成药想打入韩国市场也没有那么的乐观。 我觉得以我自身的一个经验来讲，比如在香港，就是最近这个看皮肤科看的比较多嘛，然后这个西医中医都试下来，我就发现呢，就是无论你西医也不能盲目相信，中医也不能盲目相信，你最要相信的应该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身体的一种了解。因为就是不可能任何医生他没有从小就跟着你一起走，他不知道你的体质是怎么样的，你告诉他的只可能是这一个阶段的这一些表象，他所凭的也其实是他的一些经验。那比如说像诊断，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个，你去内地的任何一家医院，不同的医生他给你的诊断都有可能是不相同的，那也可能出现误诊这样的情况。那在香港呢，我们更多看的是私家医生，不同的诊所他的这个诊断也可能是千奇百怪的。那最多的，我觉得最好的或者是科学的方法，你就要多看几种，然后综合大家的意见，然后你要慢慢摸索，最后确诊之后再对症下药，我觉得这也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 所以说我看到一些朋友就看完中医之后，他说中医是有效，但是这个不稳定性和比较这个考验的在哪儿呢？就是你能不能碰上一个好的中医。就中医他有可能，他除了这个帮你诊断，他会帮你调理，他说有一点像营养师的这个角色也在里面。 对， 是吧？所以就把你看护的会更加好，但前提是你必须要碰上一个真的是严格训练而且是非常有经验又非常耐心的好的中医。如果不然的话，说不定真的是这个药效上哈是没有这个西医来的立竿见影的。其实我还看到有人就说，他说我们这个悠久的历史和中医文化呢真的是博大精深，但是你博大精深之余呢，好像既不能证明任何一种中药的无毒性啊，也不能非常直接证明它就是有效的，这是很困惑的地方。 对， 你看比如说又讲的同仁堂，它的这个龙胆泻肝丸会导致肾衰竭， 然后还有被上亿人服用这个维 C 银翘片，它的安全性其实是也有问题的。 真的吗？ 真的， 我经常感冒的时候吃银翘片。 你看我们真的是习惯哈，说这个什么牛黄解毒片啊，就一堆一堆买回来， 因为它是中药，大家就觉得副作用没那么大。 没错，然后觉得啊，中药又是纯天然的什么， 然后大家看到同仁堂就觉得质量的保证 是可以信赖的。他说就发现这些呢都在提醒我们，传统呢就不应该成为这个重新验中药的挡箭牌。他说你说是骡子是马，你必须拉出来遛，就按照现代人的思维和现代人的检验，什么样的药你都给验一验，才知道它到底适不适合我们普通的患者去使用。 嗯，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检验的一个标准应该提高，就像香港一样，这规管要非常的严格，而且每一年要更新，然后进行广泛的一些征集啊。因为这个药这个东西我觉得跟人体因为是非常复杂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哪个医生治好的，你是哪一种药治好的，还是你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变化让你的身体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是非常难说和难判断的。 而且跟中国现在一个社会环境有关哈，大家对于假冒的药品食品这个安全性是非常非常担忧的，所以你在担忧之余你就更加希望有没有一个权威的声音告诉我说吃这个吃哪个是非常有保证的。 对， 如果不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恐慌，就包括同仁堂它这么大一个企业，目前出现几度的深陷这个质量门，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品牌公关好像经常要不然你看到标题是三缄其口，要不然就是在公告上没有非常明确的回应，这是闹的哪出呢？就是更加让普通的消费者，让更多的患者是心存疑虑的。好，那今天我们三 D 化新闻也是简单的跟大家综述了哈，现在同仁堂深陷这个百年老字号的质量门，那么质量门之余呢也是给了很多的患者，是包括一些中药界的人士会有一些反思，中医药怎么样取得现在普通消费者的信任，而且将来是想要让这个传统得以更好的保存，甚至是更加的发扬光大的话，其实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 没错。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有话直说环节了，跟大家公布的广东的教育厅他们就颁布了广东省教育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这个标准呢非常大的改变，改变在哪呢，就是说瘦身了，以前是规定的像一些恶性的疾病传染性的疾病有严格的规定，像淋毒啊什么淋病梅毒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东西不合格，就如果你患这些病你是不可以进到教师的这个门槛的。关键还有一点，艾滋病原来是不合格的，但是现在2013年的新版瘦身版它就规定了，艾滋病感染者你是可以入教师这个行列的。当然这个规定一出呢也是轩然大波， 对， 有人觉得哇这是零歧视啊，是证明了这个平权又是迈向了一大步有人又说你说现在的学校还安全吗？要不然老师校长带着学生开房又是各种的性侵然后老师实在是也不是像原来那种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这么大的信任感，那在这个节骨眼之下你还通过了这么一版的规定，更加让家长让这个学生们是担心的。那么想想问问你的看法，你觉得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当老师吗？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在香港拨打1872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下载到凤凰 FM 现在正在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可一键 call in 打进来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说出你的评论了。 好，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触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有找 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牢住。虽然有时候际遇起伏，至少我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港文、 两岸、 国际、 财经、 体育、 娱乐、 趣闻、 优越早新闻。 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7点到9点，徐燕婷、 刘明宏， 你给我20分钟， 我给你全世界。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有话直说环节。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嗯，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交代一下新闻背景。广东修订了教师资格的体检标准，艾滋病的感染者可以当老师了。其实它整个的修订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哈，当然是过程当中遇到非常多的反对声音，因为大家对目前的校园安全首先是心存疑虑的。那么如果说老师在放开这个体检的标准的话，会不会让校园的孩子们更加蒙上另外一层的安全阴影？但是呢，有一些艾滋病患者的权益保护组织就说了，这是平权的一大胜利。因为你看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准，就是看他怎么样对待这些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弱势的群体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位听众是广东的吴先生，来听听他的看法。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两位好。 你觉得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当老师吗？ 我觉得可以哈。 为什么？ 其实呢，刚才你们说到哈，对于孩子的安全哈，怎么去重视，怎么去关心，怎么去严格都不为过，为了孩子的安全。但是这样子就真的可以保护到孩子的安全了吗？如果那个艾滋病患者他们的权益不能够得到保障，他们这个工作不能做，那个工作不能做，他们所面临的局面会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心理会得到一个健康的发展吗？这样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吗？也有可能是在校园里面 艾滋病患者的确不会伤害到你的孩子，但是除了校园外边，艾滋病患者他们的一些心理受到了挤压或者是变心，他们有可能在别的方面去伤害你的孩子。所以呢，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够去堵截到艾滋病患者对这些孩子们的一些伤害。 嗯，不能够去堵截。那其实我听得出来你是一个坚定的赞同者，觉得艾滋病患者呢，艾滋病感染者是可以当老师的。再问你一个非常简单问题，如果你有孩子在学校里面，他的老师是艾滋病感染者，你接受吗？ 我觉得心里面肯定会有刺，肯定会不舒服了。 嗯， 但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艾滋病患者或者感染者或者是携带者，他们被逼急了，他们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比当一个老师要坏千万倍。 嗯，好，谢谢这位广东的吴先生啊。也是，如果真的是落实到每一个个人，可能确实会心存疑虑，但是从社会整体的大环境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被尊重，需要更加的关怀的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他们应该在社会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不应该受到歧视啊。再来听一下。 先接听下一位听众吧，来听听这位听众的意见。 好，同样是广东的，是来自广州的黄小姐。黄小姐，您是怎么看的？ 哎，你好，我觉得说像现在的这样子一项新规定出来的话呢，其实是对于很多的这种歧视，就是艾滋病患者来讲是一个福音来的，所以其实我本人是比较支持，但我觉得还需要再做对这个政策规定再做一个细分或者是更细致的一个要求。 嗯，怎么要求呢？ 因为比如说这样子，我觉得说因为他艾滋病的感染者如果是要去从事教师教育这个行业，那他毕竟是会接触到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孩子的，所以站在家长的角度，我认为说学校首先是要给到大家，就是满足大家的知情权，要对这一些信息要公开透明，至少是家长要知道哦，可能是他的老师可能是艾滋病患者，或者是在对从事教育行业的艾滋病患者，我们应该要去了解一下他的感染源，比如说他之所以会感染出艾滋病，是因为他之前有吸毒经验，还是说不良的一些性接触等等。那我觉得对于教育这个行业来讲，我们其实更在意的应该是会是这个老师他的一个人格跟他的一个道德观。 嗯， 那只有把这些东西我们都理顺了，并且给到大家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沟通的渠道，那我相信是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用人格来教导学生。你刚才讲说把艾滋病患者的资料公布出来，但是你不担心一公布反而会让他们受到一些额外的压力吗？ 嗯，我觉得是可以从不是说那种像公告栏一样的公告，而是可能可以建立一些像什么家长之家、老师之家，然后有一些渠道可以做一些沟通，因为你不可能也做一些隐瞒，因为如果是隐瞒之后被大家所知道的话，我相信那个后果可能会更严重，大家那种抵触心理。 好，谢谢。 只要是大家互相尊重，适应的公开是可以的。 好，谢谢广州的黄小姐。 我其实特别怀疑啊，就是这样的一条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有多少个学校会来执行？比方说他们真的是来聘请了一个这个艾滋病患者作为老师，本身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会不会造成这个学生的流失，家长的反对，最后又逼不得已又辞退这位老师？那这个政策的执行到底有没有可行度呢？ 执行上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细致的工作可以做哈。再来听到这位是北京的赵先生吧。赵先生你好。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今天是什么样的观点？我知道您基本上每天都是我们节目的热心的听众，每期都会忠诚的守候。今天想听您的看法，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当老师吗？ 我觉得这个同学的话，其实是可以当的，但是的话，现实实际起来非常的难度非常大。 难度大在哪？ 难度大在就是人们的观念，就是。如果放在我的话，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也不会把他放在艾滋病的老师去带，他可能会心里在想，那个会不会有一些传播呀，或者说对孩子有什么不好啊，怎么样的？大家都会想到，在我们国内的话，可能主要艾滋病的话，肯定会想第一的传播途径肯定就是心里会想，虽然说有三种途径嘛，母婴啊、性啊，还有那个 血液 传播，但是很多人在国内的话，现在大家一想，肯定就是会性。性传播是占主要的地位的，并且实际上的确也是的。然后的话，这个东西出台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一个东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哗众取宠，没有实际意义。 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啊！因为现在 连肝病、连肝炎这个其实乙肝的自责都还没有消除，连那个得那个病都不能当老师，去正规的单位里面去工作都还有排挤，你何况是这个艾滋病呢？对吧？那个病相对来说要轻一些。艾滋病的话更让家长担心。本来，你去，包括在武汉的时候，我都经常看到过，有武汉因为也有一部分人得过艾滋病啊，就是只有些地方有也会有，但是在武汉的街头，你看别人都非常的谨慎这一方面的东西。那你何况是其他的小的地方更加难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靠谱。 不是靠谱哈，谢谢这位湖北的赵先生，谢谢你。但是我觉得 观点， 但是我觉得会有一种情况的，怎么样呢？就是这个老师他可能基本的素质和他整个教学水平是非常高的，对。但是会不会一种偶然的因素，可能是血液呀，或者是非常意外的感染上了艾滋病，然后呢，你就可以就此去剥夺他在从教的这样一个权利吗？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特殊的，可能是没有办法案例的再去看了。好，再来听到广州的陈先生。广州的陈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当老师吗？陈先生， 哎，你好，好， 您觉得呢？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当老师吗？ 我觉得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这个公平或平等的一个角度出发，我们觉得就是他因为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其实是并没有含括在他一个老师日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范畴之内，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公平一点或平等一点对待艾滋病病人。但是我觉得也要考虑到就是现在社会公众的一些忧虑，哪怕这些忧虑可能是带有一些感情化的色彩，所以是不是在制度上可以有一些更完善一点，例如学校是不是能就是掌握这个情况，例如校长啊，或者说教育局的人员是不是对这个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掌控，或者说对这个方面的就有艾滋病的老师有一个定期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考察，或者这样可能会让家长们会更加放心吧。 嗯，好的，谢谢。也是觉得执行上可能是大家更是需要关心和关注的哈。谢谢您，广州的陈先生。 好，最后呢，有一位钟小姐也是从广州打过来的。钟小姐，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刚才有的听众说赞同，有的觉得还是非常的不放心，您觉得呢？ 我觉得嘛，多方面去考虑一下。首先考虑一下家长哦，家长和孩子咯，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嘛，因为那个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的。如果那老师在学校不小心碰到那桌子或者流血了，就会很容易传染到小孩了。如果是而且呢，现在独生子女，很多就是家长会很多家长会担心，而且不是一个家庭，是几个家庭和一个孩子。现在都是那外婆一个家庭，还有姥姥一个家庭，父母一个家庭，你要多方面去考虑一下，对吧？ 嗯，所以对孩子应该多重的保护哈，应该是让他们的环境尽量的是零污染。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那个老师的内心健不健康，如果他有一种报复心或者是不好的那个心态，就麻烦了。因为你在学校里都是小孩，那么多小孩，不是几个，是上千个小孩在那里读书。如果他心存不好的坏意的话，我怕他会不会存心传染给孩子啊？这方面很难说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患了那种病，对吧？所以有很多患了重病的那些人的心态都不太健康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身为孩子的父母都会很担心咯，都不会支持。不是歧视他，而是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成长，还有孩子的父母家庭，几个家庭，一个孩子几个家庭的担心咯，担忧咯，就是不放心交给这个老师去接触自己的孩子咯。 好的，非常感谢。 因为孩子又不懂得保护自己，对吧？ 好，谢谢你，非常感谢。应该这也是一位家长哈，听得出来对孩子呢是这个有切实的担心。我觉得所有的考量，所有的担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 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站在我面前，我肯定不会说歧视你或者怎么样，但实实在在把它放在校园里，放在我的孩子的身边，我可能想法就会跟别人不太一样。 或者就是打一个比方说，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打比方说你的老师现在是患艾滋病，你还会去上他的课吗？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怎么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政策的出台，是不是在所有的这个学校问题已经进步到了这一步，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乙肝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呢，你现在就来说这个艾滋病的问题了，是不是有点跳脱的太多了？ 可能这个观念是过于超前了。我看到搜狐他们也做过一个调查，就是70%以上的网友都说不可以做老师，只有10%多才说可以，然后余下的网友是说没什么意见啊，我也不知道。所以说现在这个国内的， 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合格的人，是不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全都是艾滋病的一些患者，那有一些接受教育的或者是一些福利性质的，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渠道是让他们来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的。 当然我们也是这个很肯定大家的一个初衷哈，说这样一个政策出台，当然是它的过程是非常的不容易，说艾滋病患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我们要善待他，要尊重他。如果说这次的这个就业已经放开了，那么就医、婚姻还有入学各种的合法的权益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其实这仅仅是从平权的角度上来说，一定是大迈进一步，但是就是具体落实到生活上面，怎么样普通人的观念可以跟上这个政策制定者的观念，并且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你的执行上也是这么的人性化，这么的为大家着想的哈。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簇， 我是燕婷， 明天见， 拜拜。 看别人有什么，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汲汲营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快乐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追求，我开始学会了过艰难的生活，用爱去看世界，问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多了一份心，感受的别多，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寂寞，我开始学会要简单的快乐，用爱去感受着每一天所过的生活，因为多了一份心，什么都对了，一个人也可以自在享受简单的快乐。爱人和被爱着，却又害怕付出会一无所有，总是羡慕别人过的生活，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很多选择，时间不会 现在是香港时间下午1点整。